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我为群众办实事12项重点举措。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是党史学习教育、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法院工作更好地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实际行动和具体落脚点。为了进一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北京三中院研究制定了队伍教育整顿期间持续为群众办实事清单，一共是12项举措，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进行详细介绍。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近日北京通州居民楼因为电动自行车在室内充电引发火灾导致5人死亡的事件引发了关注，那么类似事件当中出租屋的房主是否担责呢？北京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在2019年的8月，通州区也发生过类似案件。刘某将电动车停放在1层楼的楼梯口充电，返回2楼出租房休息。第二天凌晨，电动车发生了电气路的故障而发生火灾。车主刘某逃生了，房东周某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赶到现场，租户张某被当场烧死。事发后，检察院将电动车车主刘某和房东周某公诉了，法院以失火罪判处房东周某有期徒刑1年4个月，判处车主刘某有期徒刑1年4个月，缓刑1年6个月。后来周某上诉，2审法院维持了原判。那此外，在湛江、桂林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房东均被判刑。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 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女子在环球影城疑似被园区的员工偷拍猥亵，来自红星新闻的报道。前天陆女士爆料说，9月23号，她和几位朋友在环球影城游玩，被疑似环球影城工作人员掀裙底偷拍，同行朋友发现之后就报警。陆女士表示已经接到派出所的电话，男子已经被行政拘留10天。陆女子说，他们在观看花车巡游期间，她的闺蜜发现一名男子紧贴站在陆女士身后，并且半掀她的裙边，用手机偷拍裙底。闺蜜大喊把手机拿来，男子闻声逃窜。和陆女士同行的男士后来将男子控制住。陆女士表示，这个猥琐变态男并不是初犯，他手机里还有很多在影视城游玩的女孩被偷拍了裙底照片，只是女孩们都没有察觉。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 最近深圳一名3岁女童被长时间困在自家车里窒息身亡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目前警方已经介入此事。那么女孩的父母是否要被追责呢？记者采访了律师。那就事件的性质，律师表示，关键是要看到底是意外事件，还是父母故意为之，或者是因为疏忽大意。我们都觉得这个事儿是意外事件，父母不可能去伤害孩子，但是为什么会引发关注？因为它太离奇了，很不正常。 那么女童的监护人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吗？律师表示，正常情况下父母不会这样大意的。如果父母主观上是不想要这个孩子而采取极端方式，这就是典型的故意杀人，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父母也有可能涉嫌过失致人死亡，一个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另外一个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认为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依然把孩子放在车上，结果后来忘记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可以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可以判3年以下。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前不久，广东警方发布了悬赏通告，对5名涉毒网上的追逃犯悬赏通缉，悬赏金额是100万。这个数额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怎么样才能够获得百万赏金？悬赏金额怎么来定？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玉娟。她表示，通缉令和悬赏通告的悬赏金额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其一是通常情况下，案件性质越严重，社会危害越大，赏金可能就会越高。其二是发布机关的支付能力、意愿和相关的规定。那么实践当中，怎么算是协助了警方？如果说举报了，公安机关没有抓住在逃人员，还会给赏金吗？教授表示，就通缉令而言，获得赏金的前提是提供了直接明确线索，使通缉对象落网。如果提供了有助于侦查的线索，但不够明确和具体，公安机关也可以酌情支付部分赏金。就悬赏通告而言，由办案部门对信息进行核实和评估，根据其对侦查破案的价值或作用来确定是否支付赏金。女子网恋被骗了104万元，来自近日法制日报的报道。在今年的1月份，钟女士在网上结识了男子梁飞。梁飞自称在上海搞工程，身价千万，喜欢健身和旅游。两人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梁飞向钟女士推荐了一款自称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投资平台中国石油项目，说自己已经投资赚了很多钱。在梁飞的指导下，钟女士完成了首次充值之后呢，又被梁飞以缴纳个人所得税、开通大额支付通道等等理由陆续充值了104万。但是之后提现利润没有兑现，投资钱也石沉大海。钟女士这才意识到是被骗了，于是报警。经警方侦查，梁飞真实姓名是徐某，他去了缅甸以后走进了杀猪盘诈骗团伙。徐某在那儿还结识了老乡王某，两人相继诈骗了多名女性，但他们心里也很清楚，杀猪盘诈骗是犯罪，于是二人在今年4月份返回国内投案自首。近日，检方对徐某、王某以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敢进法律的事儿，你也门清？ 那可不，我学着呢。 哎呦喂，看给你能儿的。哎，那您这都跟哪儿学的呀？ 我这不是每天都开车吗？我这一打开广播，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请那些法官、检察官、警察，还有律师和学者，好多大腕，听他们一一分析那些热点新闻、特色案例，那叫一靠谱，那叫一地道。我这是真学了不少啊。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警法在线》节目。日前，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就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做出了安排部署。通知当中强调，要聚集聚力重点任务，着力贯彻新发展理念办实事，让群众分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强调要把查民情、访民意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第一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群众，深入生产一线，深入下属单位，深入工作服务对象，广泛的听取意见，了解民生需求，聚集群众反映集中的共性需求和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聚焦发展亟待解决的痛点难点问题，聚焦长期没有能够解决的民生历史遗留问题，研究提出和实施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如何来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通报了实践活动阶段性工作开展情况。记者采访了北京三中院政治部副主任组宣处处长顾华。 从三中院来讲，他如何从一个高站位来看待这个实践活动呢？ 三中院的党组啊，牢固树立看北京首先从政治上看，牢记呢人民法院呢是政治机关，认真对标对表中央市委和上级法院的各种部署要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呢把人民呢摆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主动扛起呢主体责任，多次呢召开党组会专门研究措施，党组书记呢也呢是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参与。 为此北京三中院还画出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路线图。 首先呢是倾听群众的呼声，院党组呢带头呢调研，带着任务呢走下去。近期啊院党组啊先后呢赴密云、通州、朝阳呢进行了实地调研，认真听取辖区的区委、法院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呢我们还通过呢请进来采取呢个别访谈、集体座谈的面对面的形式，以及呢还有一些呢发放问卷、背靠背的形式来征求呢各界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呢深入了解群众的需求，确保呢让大家都能感受到实践活动带来的这种新气象和新变化。那么我们在前期查民情访民意的基础上呢，也是紧紧围绕着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先后呢研究制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任务清单的十项。那么这十项工作呢至今呢已经全部都完成了。为了更好的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呢，今天上午也开了个新闻发布会，又制定了一个持续为群众办实事的十二项清单，确保呢我们办实事的任务呢要真正的落地落实。 北京三中院如何走出司法为民的新路子呢？顾华主任介绍说。 这个呢主要是要打好这种组合拳，坚持呢把为群众办实事呢作为推动三中院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紧紧围绕着呢七有五性的需求，紧紧盯住呢中央市委和上级法院明确的重点任务，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共性需求，法院系统广泛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突出呢抓好热点堵点问题的制度建设，民生司法保障以及呢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等方面，在全国呢率先创新建立了司法评估费用保险机制，推出了落实呢暂预监外执行三项机制，发布了呢三中院公司类纠纷审判白皮书，先后呢召开了涉新业态用工劳动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新闻通报会，开展了呢以保障北京城市副中心经济社会发展，助力首都法治政府建设为主题的首届行政争议化解与法治政府建设论坛，并且呢形成了社区法治共建等十二项工作机制。同时呢我们也深化拓展云端业务办理能力，不断畅通12368联系法官群道，精细做好云端办案、网上开庭、线上送达工作。干警呢也自发的研发了一个呢文书自动生成小程序，同时呢也推动党员干警深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真开展巡回审判，不断提升呢群众的诉讼便利。 那作为三中院会发挥哪些职能优势来融入首都大发展的大格局的呢？ 我们首先呢是要发挥审判职能，一是呢要主动融入服务保障首都建设，积极发展高质量司法建议，组织开展党建筑起系列活动，推动呢扫黑除恶常态化建设，进一步营造稳定公开透明的法治营商环境。二是呢主动融入市域基层社会治理，坚持把非诉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呢挺在前面，着力深化溯源治理，及时处理12345平台派单，完善落实12368接诉即办便民机制。截止8月31日市高院转派的913件政法民生热线已全部回复办结，接收各渠道6300条工单全部呢也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结。此外呢，我们还与呢辖区街道司法所建立呢联合调解机制，持续用好呢三中院东湖社区第三方溯源治理工作站、行政厅法官工作室和新成立的叶青大厦法官工作室，定期安排法官深入社区现场办公。今年以来呢，我们一共组织了40余名干警赴社区进行宣讲调解近20余次。三是呢主动融入呢法治社会建设，依托这种法院开放日法律实践平台机制，组织开展法院开放日活动呢3次，先后呢赴中国人民大学等开展普法活动50余次，现场聆听的人数呢1000余人次，不断加大呢这种法治宣传力度，推动营造知法懂法守法的浓郁氛围。 近日，北京三中院推出了新一批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点项目清单，顾华主任介绍说， 推出了持续办实事的12项清单。我在这里头呢是不是可以重点的讲，第一个呢就像是创新完善这种财产评估处置工作机制，这个呢主要是紧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财产处置突出的问题，将执行工作与保险机制呢有机的结合，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北京分公司签订了司法评估费用保险协作协议，在全国呢率先创新建立呢司法评估费保险机制，并持续抓好健全完善，进一步减轻呢申请人垫付评估费资金压力，不断提升呢财产处置的质效。 清单中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深化完善巡回就审常态化开展机制， 结合这个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健全完善巡回审判工作机制，充分的发挥考核激励指挥棒作用，最大限度的激发干警为民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对于呢像涉及啊邻里侵权借贷等纠纷的案件呢，尽可能多的到纠纷地就地审判，切实呢方便群众的诉讼，减轻了老百姓的诉累，推动呢矛盾纠纷源头化化解，就地解决，用实际行动呢践行司法为民的理念。第三个呢想讲一讲的就是扎实推进法官工作室的经常性运行。我们现在法官工作室啊应该是有3个，一个呢是与东湖街道的法官工作室，一个呢是在望京西园社区的法官工作室，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原来的工作地点北园那边的有一个安慧东里的社区的法官工作室。同时呢我们最近呢又是跟叶青大厦呢建立了这种溯源治理的工作室，结合群众的需求，群众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呢就安排什么样的法官现场的去进行办公， 形成了法官工作室经常性的运行机制，做到专日见人、遇事立应、专业解答、服务群众，实现司法的精准服务。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安慧东里社区建的这个法官工作室，它是2019年建立的，至今为止呢每个月都有活动，近期呢应该在9月底还有一次呢跟这个老百姓针对遗产继承方面的一次讲解。 顾华主任介绍说，清单当中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机制，就是建立特殊人群的精准帮扶机制， 延伸这种司法职能，建立呢未成年人、老年人、受家暴女性等特殊群体的一个关爱帮扶机制，积极呢与特殊群体所在的社区街道加强联系，重点呢关注该类群体结案后的生活状况，并通过电话回访、实地了解等方式呢强化呢案外关怀，形成呢帮扶工作台账，推动呢案件审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顾华主任举了一个案例， 审判之后有一个小孩没有人监护了，就住在一个社区的一个特别简陋的一个宾馆里头， 民二厅的同志们的这个法官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就积极的呢与这个社区进行沟通联系，帮助解决孩子的这个监护问题。最后这个监护问题呢也联系到了他的他们家的老人，最后这个监护问题得到了解决。 嗯，法官做了很多是案外的外延性的工作。 对，外延性的工作。 针对老案旧案执行难的问题该怎么办？北京三中院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点项目清单当中也罗列出了相关的措施。顾华主任介绍说， 探索呢这个老案旧案恢复执行长效机制，建立健全机制为抓手，形成呢这种破解难题的长效机制，主动呢去梳理因为无裁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案件，就是因为没有财产了，所以呢终结本次执行。那么充分利用这种网络查控系统呢查询财产线索，起底呢这种老案旧案，一旦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我们呢就主动依职恢复执行。 嗯， 同时呢也是依法呢受理当事人恢复执行的申请，及时启动呢财产线索核查程序，防止呢这种旧案变成死案，最大限度的呢提升这种案件执结率，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顾华主任还介绍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点项目清单当中的推动优质培训资源线上共享。 在我们法院里头培训啊，尤其是业务上的法律培训非常多，这种培训呢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呢邀请辖区的法院线上参加培训，就能够助推我们在辖区内裁判尺度的统一。同时呢我们也会视情呢邀请一些市直机关单位、社区企业来参加这个线上的旁听，也是一种普法的方式。 顾华主任介绍说，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他和很多法官经常会深入基层，走到一线。 您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密云啊、通州啊调研，那么我们就深切的感觉到呢这个现在基层的这种对于我们中院的这种指导的需求啊还是很大的，就希望呢在这个案件的审判上呢多给予一些指导，保证我们在辖区内的这个裁判的这个尺度的统一，也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一种权益。同时呢我也跟着他们呢去这个法官工作室去进行这个工作啊，我也深刻的感觉到呢就是社区的这些基层工作人员啊是非常辛苦，他们面对的这些老百姓其实在法律上的需求是非常多的，尤其是像我们这些有些老社区啊，他们最关注的问题，老人多的社区他们关注的问题就是继承和遗产，第二大的问题呢就是物业，哎，物业纠纷。所以说呢我们呢尽可能的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精准的一些法律服务，也是为了减少这种诉讼。有时候呢其实不用非要进行这种诉讼方式去解决，我们把这个问题纠纷解决在源头，而且呢也可以呢起到呢我解决一件我可以教育一片这个效果。 如今走出去走下去也成了他的重要工作之一。 基本上呢就是他们有活动的时候我都会积极的去参与一下，因为呢我们也要了解活动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因为这块组织呢是由我们来统筹安排，那么我们就得了解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三中院政治部副主任顾华。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